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81章上。揭安的伤势真的不轻，确实是需要休养的。而当初阿爷那些一班人只是定位就用了半个几月，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定位的话就显然不是很现实的。而且我们这班人比起阿爷他们当时的阵仗真的不是差得远那么简单，直情就是落后好好好一大截。事到如今亦都只能够等揭安的伤势稍微好一啲，再谋划落地的事情啦。呢阵时就正系下午一点几，一班人经过一番的周折，而家确亦都非常之疲累。喺阿揭安的指引之下，我哋就到咗树林靠近西边嘅一个地方。喺嗰度就有一堆浑然一体嘅山石，同远处嘅环形山系相连嘅，底部嘅位置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凹入去的洞穴，而在冇几远的地方还有一处的活水添。揭安就说他成日都来这个地方巡查的，有些人会路过上上鳌村，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迂回地行来行去，所以为了保护这个地方，揭安时不时都会进山。那个树屋和这个洞穴都是他的落脚点，因为树屋的地方狭隘，所以呢他就将我们引来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也都没什么再多问了，揭安就专心地修养，万事都不理。我们也都趁机缓一口气歇息下来，趁在不远处地方有活水，还能够将身上的血污啊、污泥啊全部洗一洗。收拾妥当了之后，当晚总算就瞓翻一个好觉，一夜无话，直到天光。我哋计划咧系听日再行动嘅。揭安今日嘅精神非常之好，不过啲伤口仍然需要休养。好在我哋之前开枪，虽然打中咗揭安，不过嗰啲子弹咧都系擦住啲肉而过，所以就冇陷到入去，亦都冇伤害到要害。至于揭安的两对手亦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，没有骨折到，只是其中的一个关节就甩了臼，中工就跟他做了正骨，又夹了夹板来固定，再加上一些好的伤药，一夜这样过来已经好了很多了。只不过真是难为他这一把年纪遭受这样的活罪。这一日亦都没有事，我同阿豆腐呢就举住支枪准备去呢个林里边就搞啲野味嚟摄摄牙啦。喺跪地嘅山林啊茂密，瘴气重生，喺林间里边好多毒蛇猛兽嘅。咁当然亦都唔缺乏有好多嘅山珍野味呢。我同阿豆腐就从阿砖水嗰度就搞咗支长枪，攞咗个装备包，两个人呢就喺个树林之间搜索，再准备顺便就采啲咁嘅山菇野菜啊。咁一边行啊，豆腐就一边同我相遇咁讲：喂，老陈啊，你啊当初真系冇讲错，原来啲咁嘅砖碎啊真系唔系一个好嘢嚟嘅。我讲：你而家知道都唔似，佢讲乜嘢似乎咩夫妻夺啊嗰啲咁嘅嘢咧，同我哋话一齐去揾老爷子，其实实际上就为了个七眼灯而来的。豆腐耳了一声说：嗯，我还以为他是为了这样的砖东来。我心想这个砖东来只不过是他的细叔，又不是他老豆，这些人做事向来呢就以利字为先。以我对砖碎的了解，这个人呢就极其看重他自己的家族利益的，又点会为咗一个离开家族嘅砖东来嚟呢度涉险啊？恐怕个七盏灯先系佢真正嘅目的。豆腐听我咁一讲，佢又讲：喂，老陈，你讲个七盏灯嘅事，究竟系真唔系真噶啦？虽然呢，我呢啲日子嘅经历 全部都系点嘅古怪离奇嘅嘢，险象环生。但系关于嗰一个生老病死、尸鬼神呢啲咁嘅事咧，不过咧从心底里边谂呢啲嘢都系有啲离谱。如果真系咁劲抽嘅嘢啊，咁拥有呢七盏灯嘅嗰个地鬼王，咁啊天下无敌。既然地鬼王拥有七盏灯，咁佢必然亦都拥有鬼神莫测嘅力量啦。咁既然系咁，一个地震又点去震瓜佢呢？咁啊，等到地震嘅时候，点解佢又唔可以好似蝙蝠侠咁喺个空中飞咧？咁嗰个神灯既然能等到人成为神成为仙，咁神仙唔通真系俾地震震死嘅咩？由呢度嚟分析，所谓嘅咩七个头七盏灯，全部都系坤人嘅。但系呢阵时，豆腐咧就斩咗一斩嘴，佢讲：，咁亦都冇话咩传说里边话地鬼王死咗、啊，话唔埋可能佢仲生咧。我讲：如果佢仲在生啊，咁就更加唔使玩啦。呢、这个地方毁灭咗之后，佢就肯定带住七盏灯啊，远走高飞，同我哋 say goodbye 嘅咧。唔通佢仲系圈喺个地底嗰度等我哋去 wet 啊？豆腐一听到，佢又岌一岌头讲：啊，我啊明白啦。总之咧，你又唔信呢啲嘢系嘛？咁啊，其实咧，我觉得呢啲都系有啲离谱嘅。不过咧，有一点我啊特别谂唔明嘅喎。我一睇佢成面啲嘅纠结表情，好似急屎咁嘅样。一边就观察周围嘅动静，一边就讲：以你啲咁嘅智商咧，谂唔明嘅嘢多啦，咁有咩唔明啫？豆腐咧就好认真咁讲：你啊，头先分析嗰啲嘢都好有道理嘅，不过你谂下，当年啊嗰啲队伍都系啲咩人嚟噶？其余嘅我唔知道啊，净系知道嗰两个就已经不得了啦。你阿爷啊，陈思远。仲有嗰个姓白嘅霸主，尊瑞家里面嘅二当家尊东来，就系佢哋呢几位啊，亦都唔系话寻常嘅人啦。即使佢哋谂唔到啊，咁队伍里面仲有啲咁鬼劲抽嘅人，唔通佢哋就谂唔到咩？既然咁，点解佢哋仲要去揾呢啲所谓嘅虚无缥缈嘅灯呢？豆腐而家真系一语惊醒梦中人喎！我不由得嘅说咗声，心谂系啊。如果话阿爷系因为病急乱投医嘅话，咁其他啲人呢？嗰啲人喺当时都系同阿爷不相上下嘅人物嚟噶，冇一个系傻噶。咁佢哋又系因为咩原因？唔通喺其中仲有啲乜嘢我哋唔知道嘅隐情？系唔系尊瑞仲有啲咩隐瞒住我哋啊？正喺度谂紧嘅时候，喺冇几远嘅树丛嗰度突然间喐咗一下，我嘅目光啊被吸引咗过去咯。仔细一睇，见到系一只好似鹿又唔似鹿咁嘅动物，睇嚟系可能俾一个树笼子而占住咗啦。而家嘅挣扎就发出咗一啲嘅动静，呢样嘢应该就叫做香樟，最系机警嘅。往往呢啲人都未靠近，佢哋已经一早就走咗㗎喇。佢啲肉质呢就好细嫩嘅，仲有一股嘅奇异香味添。我以前就喺玉溪嘅大山里面食过，闻一下嘅味道就真係等人哋流晒口水嘅。我心諗啊，呢一闻真係有口福啦。啱啱想开枪，豆腐将我嘅枪一撳撳低，佢讲：咦，好似係香樟喎。佢咁一出声，嗰隻樟子即刻受到惊，继而佢就猛力挣扎，竟然走出咗个树笼子，走到无影无踪添。我话嬲啦，我讲：喂，你做乜鬼将佢吓走啊？豆腐摊一摊手，好正经咁讲：啊，阿老陈，香樟系保护动物嚟㗎，我哋唔可以食㗎。哎呀，所谓嘅香樟其实咪就系蛇咯，我哋所讲嘅蛇香就系呢啲香樟产出嚟㗎啦。呢一隻嘢喺肚脐窿嗰个地方有一个蛇香线嘅，能够分泌出蛇香，所以佢自古以嚟都系人们捕猎嘅对象，而家就成为咗濒临动物啦。我听完之后真系又好嬲啊，又好笑。我讲：唉，喺呢个咁嘅深山老林里边，十隻动物啊，九隻都属于系保护动物噶啦， 咁我哋干脆就唔好打猎啦，唉，翻去啃呢个压缩饼干算啦。豆腐就好鄙夷咁睇咗我一眼，讲：唉，真系冇文化冇素质啊，真可怕！我啊可以打啲其他嘢噶嘛，譬如嗰咩兔仔啊、野鸡啊咁噶嘛。为咗补偿走咗嘅香樟呢个举动，豆腐发誓咧就话一定要打嗰只野兔翻嚟。结果我哋兜咗成个晏昼，兔仔都冇打到，只系采咗一包咁嘅蘑菇，翻去啊叫阿顾文文啊洗干净，煮咗一煲嘅蘑菇汤。唉，撑到成个肚都系水啊，寡能神。但系咧，未撑到半夜，我啊竟然饿啊！我饿到个肚啊咕咕叫，就醒咗过嚟。呢阵时守夜嘅系中公，佢呢个人就沉默寡言，大部分时候咧都系听阿尊瑞一个人讲嘢嘅啫。见到我醒过嚟，佢啊礼貌咁啊岌咗下头，我哋两个亦都冇讲咩。此时已经系八月尾啊！呢一种嘅天气，沿海嘅深圳呢嗰度就好闷热嘅，但系喺广西呢啲咁嘅大山里边就已经有少少嘅寒意。我就背咗一背火，攞咗几件嘅压缩饼干出嚟啊，啃住嚟充饥。心入边就肯定将豆腐条友啊闹到个狗血淋头啦，心谂呢条友仔平时呢样样事都系梗系搞搞震嘅。从来都未俾我停过，唉，下一次再见到咁，我先开枪再讲，费事等我而家咁样挨肚饿。我以前啊喺大山里边啊真系跑惯咗嘅，见得多，亦都唔觉得嗰啲咩张子啊有啲咩稀奇，反而系好似豆腐啊、萧正啊呢啲咁样样喺城里边长大嘅人，睇见个松鼠都激动到要喊咁滞。我系一边食一边个目光就从夜色当中啊扫过，我哋而家所处嘅地势，相比起之前呢就要高一啲。一眼咁望过去，喺黑暗当中呢就绝对唔系话漆黑一片嘅。今晚个月光啊特别光添，或者可能地势嘅唔同，月光呢就好皎洁。黑暗嘅天地里边，似乎就披上咗一层薄薄嘅银纱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发现队伍里面少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萧正。大家都瞓在个山洞里面，一般来讲队伍里面有两个女人，他们应该瞓在一起的。不过你知道呢，萧正和顾文文不啱眼，所以两个人反而隔得远一远。萧正当时就瞓在我旁边，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见了人呢？我就将个目光就向萧正头先瞓嘅嗰个位置啊望过去。呢一边啊，中公可能都睇出我喺度谂紧乜嘢咧。佢指一指山洞侧边嗰个黑暗嘅地方，讲：佢啊大概五分钟之前去咗嗰度，话肚痛。咁啊睇佢样，可能萧正就去咗厕所。不过听完阿中公讲，我第一反应就系唔可能嘅。萧正是一个独生女，她的性格呢就好娇惯嘅，亦都唔太会体贴人嘅，胆啊更加细。举个例嚟讲，记得有一次我病咗瞓喺张床上边，成身都虚弱到死嘅啦。佢啲朋友啱啱话要约佢出去玩喎，咁呢一种情况都咁晏啦，咁多数啲人都会留低嚟陪呢个病紧嘅男友噶啦。不过呢，佢嗰阵时真系唔识得体贴人。即刻咧就谂住要出去玩，咁都唔算啊！佢又唔中意打车，仲一定要我揸车送佢去。唉，简单嚟讲咧，萧正呢啲性格虽然而家就已经改变咗好多，但系胆细呢一样嘢唔系话改就改噶嘛。我啊曾经同佢一齐三年，佢嘅性格我好清楚嘅。喺呢啲咁嘅深山老林里边，之前又经历咗咁多嘅诡异事情。佢如果真系半夜要去厕所嘅话，100%啊就会叫我起身陪佢去嘅。不过而家佢居然一个人去，我就觉得有啲唔妥啦。我攞咗个手电筒讲：啊，我过去睇睇。不苟言笑嘅中公听到，竟然露出一个好暧昧嘅笑容，讲：哎呀，去啦去啦，睇个够啊！